攻读出谷记第十五章。那时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这篇诗歌，歌颂上主说：我要歌颂上主，因他获得了全胜，将马和骑士投于海中。上主是我的力量和保障，他做了我的救援，他是我的天主，我要颂扬他，是我祖先的天主，我要赞美他。上主是战士，名叫亚威。法郎的战车军队，他投于海中，使他的良将沉于红海。浪涛淹没了他们，像大石沉入海底。上主，你的右手大显神能，上主，你的右手击碎了敌人。以你无比的威严毁灭了你的敌人，你发出的怒火烧灭他们，像烧麦秸。你鼻孔一喷气，大水汇集，浪涛直立如堤，深渊凝固于海心。仇人说：我要追击擒获，分得猎物，才心满意足。我要拔刀出鞘，亲手斩灭。待你一吸气，海将他们覆没，像铅沉入深渊。上主，众神谁可与你相比？谁能像你那样神圣尊卑、光荣可畏，施行奇迹？你伸出右手，大地就吞了他们，以你的慈爱领出了你所救的百姓，凭你的能力令他们进入了你的圣所。外邦听了必惊慌战栗，恐怖笼罩了培类舍特居民。那时厄东的酋长惊惶失措，摩阿布的首领吓得发抖，可那罕的居民胆战心寒。惊慌与恐怖降在他们身上，因你大能的手臂，他们像石块僵立不动，直到你的百姓走过。上主，直到你所救赎的百姓走过。上主，你引领他们误住在你物业的山上，在你为自己准备的住所，在你亲手建立的圣所培植了他们。上主为王，万事无假。法郎的马、战车和骑兵一到海中，上主就使海水回流，淹没了他们。以色列子民却在海中干地上走过。 此时，亚朗的姊妹女先知米利昂手中拿着鼓，众妇女也都跟着她拿着鼓舞蹈。米利昂应和他们说：你们应歌颂上主，因他获得全胜，将马和骑士投入海中。以后梅瑟命以色列人由红海起营，往舒尔旷野去。他们在旷野里走了三天，没有找到水。随后到了马拉，但不能喝马拉的水，因为水苦，因此称那地方为马拉。那时百姓抱怨梅瑟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梅瑟遂呼号上主，上主便指给他一块木头，他把木头扔在水里，水就变成甜水。上主在那里给百姓立定了法律和典章，也在那里试探了他们。上主说：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，请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， 服从他的命令，遵守他的一切法律，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祸加于你们，因为我是依据你的上主。 以后他们到了厄林，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便在那里靠近水边安了营。